江湖的茶，唱山歌的人啊。小时候看看《庐山真》这部电影，像山水一样美丽动人的诗意，唱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，庐山界从此吸引了整个世界。我的词汇还是不能形容你，光美让我沉着歌声，只有耳背。